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到了历史在笑的时间。咁啊，容共與清黨咧，就今日第52集，今日要講咩咧？就係講呢一個汪兆銘嘅武漢政權咧，同共產黨嘅關係咧就開始疏離啦。咁啊，由分共而到咗清黨，和平分共。最初呢個汪兆銘嘅諗法，佢都仍然係要同共產黨合作，仍然要同蘇俄合作，咁樣先至可以制衡南京嘅國民黨嘅另外一個政權。即係講到而家為止，喺1927年嘅六月底，都仍然係所謂寧漢分裂啊！即係國民黨咧係有兩個政權，一個就係武漢，一個就係南京。當然南京嗰個嘅勢力咧就越嚟越大，武漢嗰個咧就日暮途窮，係嘛？咁但係武漢咧就仍然有共產黨同佢合作，仍然有俄共同佢合作，係嘛？汪兆銘咧就進退失據，我哋。即係上一集咧，就話佢嗰個分共係徘徊占固。嗱喺呢個即係1927年嘅6月28日咧，駐扎喺武漢嘅第35軍軍長何健，嗱佢都係要受呢個武漢政權、武漢國民政府嘅軍事委員會即係所領導噶嘛，係咪？咁然後呢個軍事委員會嘅頭就係唐生智咁啊。駐扎喺武漢嘅呢個35軍嘅軍長何健係發表呢個反共宣言，上次我哋提到啦，係嘛？佢話要剷除呢啲屠殺良民嘅暴徒，要剷除滅棄人倫發展呢個獸性嘅暴徒，剷除呢個欺騙農工嘅暴徒。佢將共產黨咧就視為暴徒，係嘛？要實行佢嗰個反共嘅大業，係嘛？但係到咗6月28日咧，佢何健雖然沒有全面向這個共產黨開刀，但是就已經派遣部隊佔據這個共產黨活動的中心工會，是不是？另外在武漢的第30軍、第13軍的部隊都跟這個35軍的部隊採取一次行動，是不是？第8軍的軍長兼武漢的衛戌司令李品先甚至派出一個機槍連就佔住這個全國總工會，在街上亦都發生了軍隊咧同工會圍攔啊，拉工會嗰啲人係嘛？咁好啦，呢個軍事委員會咧就出咗一個報告，就話咧今次嘅湖北總工會解除九察隊嘅武裝咧，就純粹出自自動嘅誠意。咁如果有匪徒膽敢騷擾或者謀害工會咧，就定行拿板。咁上次就講到呢度，咁意思即係話咧，就係好好醜醜咁樣啊嗱。佢又肯定咗呢啲九察隊工會嘅九察隊，即係共產黨控制嘅工會九察隊，佢哋嗰啲武裝被解除咧係自動繳械嘅。OK， 咁所以咧，如果有人去騷擾謀害工會咧，咁佢就要拿辦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工會九察隊嘅武裝唔係自動繳械嘅，係俾軍人要去繳械噶嘛，係咪？係俾何健嘅軍隊咁啊，同埋呢個第30軍、第13軍嘅部隊駐扎喺武漢嘅呢啲軍人，喂，全部都反共噶啦。所以連唐生智都冇符嘅，去到呢個地步係嘛？咁但係呢一個軍事委員會，武漢政府呢個軍事委員會發出呢一個咁嘅報告，何健呢係完全唔理佢嘅，甚至拒不接受。35軍仍然係繼續佔據工會係嘛？咁呢個汪兆銘同埋陳公博啊，呢啲國民黨嘅領導人咧嚇，即係就問點解何健要佔據工會咧？咁何健嘅答覆好簡單啫，哦。佢話有人報告話共產黨喺各工會裏面秘密開會，我只能夠佔據啦，係咪？因為共產黨啊喺呢個工會裏面秘密開會，咁佢都係要對付我哋噶啦，係咪？咁汪兆銘同陳公博又問何健，即係喂，你可唔可以撤回佔據工會呢啲軍隊咧？何健就 問佢：咁你中央有咩辦法令到共產黨唔搞暴動咧？咁咧，嗱，由於何健嘅壓力，即係令到呢個共產黨咧，即係中央政治局完全陷於一個混亂之中。當時係咪啊？咁嗰啲九察隊咧，初初我都講過啦，佢本嚟諗住徒步，即係過河就編入呢個張發奎嘅軍隊，係嘛？但係喺呢個六月二十八日仲未過河，就已經氣槍氣械屠散一空，係嘛？咁呢個共產黨嘅中央機關咧，本嚟就要立即遷去呢、這個即係武昌，但係臨時又手忙腳亂，又唔記得發表嗰啲即係遷移嘅通告，係嘛？咁有啲未明底韻，唔知道要遷移呢個中央機關去武昌嗰啲一部分嘅共產黨分子咧，就話呢個遷移武昌咧就係怯懦怕死，係嘛？去到呢個六月三十日，共產黨嗰啲首要分子再喺呢個漢口嘅爆羅亭嘅屋企度集會，咁就決定咧呢個中央機關，即係共產黨嘅中央機關咧，就仍然遷翻去漢口，係咪？即係由武漢遷去漢口，並且定七月一日就召開呢個中央擴大會議，商討點樣應付呢個武漢左派嘅通盤策略。好啦，共產黨喺七月一號嘅中央擴大會議咧，就通過咗一個兩黨關係決議案，就對汪兆銘、唐生智咧就作出一個相當大嘅讓步。嗱，當然呢一個兩黨關係決議案咧，亦都即係。在这个其实也都在整个客观环境底下，即是共产党不能不作退让的，是吧？那这个两党关系决议案就包括十一条条款，是吧？那么除了承认中国国民党，即是指这个武汉的左派呢，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之外呢，并且说明呢，就话喺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虽然参加政府，即是包括中央和地方參加政府的工作咧，只是以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黨員資格參加。兩黨的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是兩黨會議公開執行的形式。呢件事咧就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嗱，我哋之前講過啦，你搞個兩黨聯席會議，咁咪變咗啊兩黨聯合執政係嘛，或者？共產黨是太上皇，咁亦都係因為咁而引起，即係呢個武漢左派裏邊啲國民黨員嘅嗰個反彈啊嘛，係咪？咁另外呢一個所謂兩黨關係議決案咧，即係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嗰度兩黨關係決議案咧，亦都提到咧工農啊，即係工人同農民啊呢啲咁嘅民眾團體咧，都應該要接受國民黨黨部嘅領導同埋監督，工農。呢啲民眾運動嘅要求，亦都要依照國民黨大會同埋中央會議決議案同埋政府公布嘅法令啊，即係為依據。但係國民黨黨員咧，亦都要根據黨嘅決議案同埋政府嘅法令，就保護工農群眾嘅組織自由同埋利益。另外咧，就依照國民黨嘅主意，其實都有話要武裝工農，但係工農嘅武裝部隊咧。即係武裝嘅隊伍係應該要服從呢、這個即係政府嘅管理同埋訓練。咁而家武漢現有嘅武裝九察隊，為咗避免政局嘅糾紛同埋誤會咧，就可以減少或者編入去軍隊入邊。另外呢個決議案亦都提到，工人同工會九察隊咧就不得即係得唔到呢個國民黨黨部或者政府嘅許可咧，就唔可以執行呢個司法。行政權，例如拘捕啲人去審判啊，或者巡邏街市等等呢啲工作咧，都唔准做。嗱，你睇翻呢個兩黨關係決議案，即係呢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啊，喺呢一個武漢軍隊嗰個反共嘅即係鬥志咁強橫底下，係嘛？對呢一個工農群眾，即係共產黨控制嘅工農嘅組織嗰種壓迫，係嘛？甚至要繳械，係嘛？咁你鬥唔過佢喎，大佬係咪啊？你嗰啲咁嘅所謂武裝，即係有限度嘅。但係啲軍隊係嘛，35軍、30軍、13軍，喂幾個軍部啊，即係呢啲咁嘅即係軍人都係要反共嘅。咁你而家就只能夠退讓，同埋 爭取呢個用時間嚟換取空間，係嘛？繼續同呢個武漢嘅左派合作啊，即係同國民黨啊，同國民黨嘅武漢左派合作，係嘛？嗱，共產黨點解會對左派，即係對武漢左派，即係對呢個喺武漢嘅國民黨政府同埋黨咁退讓呢？一方面咧，佢係想藉此緩和呢個所謂軍隊反共嘅情緒；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藉住咁樣咧拉住呢個汪兆銘同埋唐生智，希望佢哋東征啊，去討伐呢個南京，係咪？因為鮑羅廷認為咧，而家只有東征先至可以跳出呢個危機。咁希望呢一個政策上咧就喂，因為你唐生智同汪兆銘，你都要受到呢個所謂35軍啊個軍長何健嘅壓力，不但只係何健，仲有武漢其他嘅軍隊，係嘛？佢哋呢種咁嘅反共嘅即係情緒咁高漲嘅時候，係嘛？咁你共產黨稍微退讓一下，咁你就令到汪唐咧比較容易做一啲，咁就換取呢一個。汪兆銘同唐生智就答應喺東征時期咧，就暫不實行分共，就唔好同共產黨即係分開啦。啊，呢個亦都唔係分裂，即係分共嘅意思就係、是、喂，喺成個即係政策嘅處理上邊，無論喺政府或者黨裏邊咧，共產黨人咧就唔該你俾一俾啦，係嘛？喂，啲軍隊又要殺你，我就唔係要殺你，我要保護你。系嘛？因为而家仲系国共合作，系嘛？咁但系咧，我要保护你咧，就系喂，大家要分开，系嘛？你唔可以喺国民党党部或者国民党政府里边咧，即系发挥嗰个作用，系嘛？咁但系何健就坚持，如果你唔分共，我哋啲军队就唔会东征，系嘛？因为我唔会为共产党东征，系嘛？咁你？汪兆銘同唐生智又冇辦法唔遷就何健嘅轉將，咁於是暗示共產黨最好就自動去解決呢個難題，係嘛？唐生智甚至直接或者間接咁樣去答覆呢個共產黨，佢話即係分共咧，就當然係可以保留到南京打下之後先至討論啦，即係搞掂咗南京先討論啦。咁但係無奈而家呢一班武夫啊，即係又唔聽我講，係嘛？只係聽何健講。咁所以最好咧，呢、這、一個共產黨都係顧前大局，你自己去解決呢個難題，係嘛？因為即係、共產黨必須要知道咧，我而家都控制唔到我嘅部下啦。呢、這個就係唐生智嗰個講法，係嘛？咁至於汪兆銘咧，呢、這個國民黨嘅領導人咧嚇，就雖然對共產黨喺湖南嘅暴行表示憤慨啊，但係佢又冇意思同共產黨分家，係嘛？但佢雖然又越忠於呢個所謂東征啊，如果勝利，大佬搞掂呢個南京政府，咁佢先至係正統啊嘛，大佬係咪國民黨啊？即係就得一個太陽嘅啫，點可以兩個太陽咧？係咪？佢又即係沉醉喺呢種即係未來勝利嘅嗰個虛榮啊！但係又唔可以唔遷就呢啲反共將領何健嘅意見。咁個心情咧就非常之矛盾，係咪？所以咧，佢就先實行一啲名義上嘅分共，意思就係要共產黨自己退出政府啊，緩和呢個軍隊嘅反共情緒啊。休息一陣。